在光明星节之际，芬兰、丹麦和冰岛分别举行了庆祝会、讨论会、讲演会、阅读会和图片图书展。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两位伟大领袖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的照片，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介绍朝鲜人民高举自立自强的旗帜，大力展开斗争，开创主体朝鲜一大繁荣期的图书和图片，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参加者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的同志的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会上发言者称颂金正日阁下，说他是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政治家，是为朝鲜劳动党的加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而奋斗终生的杰出领袖。在芬兰和冰岛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